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11时，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3.4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初时间中11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初时非常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渐转吹旋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9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21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大家好，世间上恐怖的事多不胜数，今集不得了剧场有我潘少聪。 吓，连儿童剧都有你潘少聪出现啊！ 开头咪讲咗恐怖的事多不胜数咯，记得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哋都好想听到你嘅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10月仲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嘅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 嗱，所有風球啊除下啦，咁但係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依然懸掛嘅星期六晚啊，咁啊正式大家 enjoy 緊呢一個咧就重陽節嘅 long weekend 啦。 嗯， 我想問下係咪香港人咧喺呢個 lockdown 嘅期間咧，疫情嘅期間咧，真係屈得喺屋企太耐嘅關係啊？我今日出街淨係咧，好似係所有香港人都湧曬上街咁樣，淨多人咗，你哋覺唔覺啊？ 嗱，話説咧，因為我星期一嘅時候咧要清一清，即係公司咧積咗好耐嘅假啦，咁我就特登嗰日咧就諗住星期一，不如入一入去呢個嘅大澳，咁諗住星期一大家要翻工翻學嘅時候已經冇咁多人噶嘛，哇！點知錯咗啊件事，原來咧發覺星期一入大澳咧係同禮拜六日去大澳係差唔多嘅咋。 是啊，我真係傻咗咁樣啊！我真係今日呢，我其實係去過好多區㗎啦，每一區都係多人到嘅地步呢，我真係覺得，我覺得係低估咗香港有700万人啊。 因為其實即係大家冇得去旅行啦，所以趁而家即係尤其是呢兩個禮拜嘅天氣真係超級好啊，即係行極都唔係流好多汗呢，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會去下離島啊、大澳啊或者啲郊區呢去舒展身心嘅。 係，不過都要提一提呢，即係就算去到離島啊、郊區都好呢，都要做足呢個人嘅一啲嘅卫生啊，即系唔好谂住去到即系郊外地方，即系就哎呀，我唔戴口罩啦，咁其实系唔好噶。 系啦，咁但系真系唔知道要屈几耐咧。我哋呢个 staycation 啊，即系悠长嘅 staycation 咧。 系。 咁所以下一次咧，真系几时会有机会大家去飞咧？可以飞一转日本啊，飞一转台湾都好啊，系咪先？ 嗯。 好啦，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试下即系想象啊，用想象力带大家去埃及旅游。 哇，好遠！ 因為突然間咧，我睇咗啲畫面之後咧，我係從來冇去過即係埃及噶嘛。咁、突然間咧，好想埃及，咪以為係想去睇呢個金字塔啦。我好想睇下當地咧，尤其是喺開羅咧，就係、是、嗰個軍校嘅結業禮嘅。 哦， 即係下次去嘅話咧，我真係覺得會係成為咗呢一個嘅旅遊嘅景點啊。 嗯， 嗱點解？嗱，首先要講一講啊，即係埃及先。埃及就係擺到明。就相當之恐同同埋反同噶啦， 係、 即係舉一啲近年嘅例子好冇先？咁大概應該係3年前2017年咧，我哋嗰陣時咧喺自己人都報道過啦，就係、是、開羅方面咧，因為有個 rock concert， 咁喺個 rock concert 裏面咧，只不過係有啲樂手啦，同埋有啲歌迷咧係伏彩虹旗， 係 可能樂隊裏面有機嘅成員啦 ，OK， 結果俾人拉，不特止，然後跟住咧喺嗰個階段裏面咧，仲好似咧係拉成80几个咧係疑似係自己人啦、同志嘅人啦。捉翻差官問話啦，被逼好似咧要進行啲體檢添啊！ 係，同埋我記得咧嗰陣時咧係即係除咗你疑似，點樣會知道你疑似咧？就係、是、你要揾周遭嘅人，你要舉報佢，你係篤一篤佢出嚟，咁然之後我就拉佢翻去審一審啦。 係啦，咁而再講近啲，就是、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其實埃及都係即係聯合國嘅一員啦。咁居然咧喺一個場合同埋會議裏面咧，佢同咧聯合國嘅 Human Rights Council 啊。OK， 我谂系人权嘅理事会咁样啦，居然声称话，我哋唔系唔尊重人权啦，因为我只系想讲咧，其实我哋埃及咧系冇基人噶。 吓 ？OK， 呢个就系埃及嗰只反同嘅前科啦。OK， 但系突然间咧就今个星期咧无啦啦网上咧铺天盖地咧就影住咧呢个埃及嘅开罗咧，佢哋嗰个军校嘅结业礼啦，喺个大嘅 stadium 里面咧，哇，直觉得好似 gay pride 咁啊！ 哦，因为啲衫唔同咗，定系点样？ 唔系冇衫，系冇衫。 但军校结业唔系应该要着翻嗰套制服嘅 咩 ？No， 哇，全部都系筋肉人啦，然后 topless 咁样啦，哇，网上然后跟住佢哋当然要表演嗰啲咩跳火圈啊，跳火圈，跳火圈啊，即系然后跟住又爬墙啊，蜈蚣弹啊，即系好多呢啲啦。 秋兵舞啊，好当阳啊。 系啦，哇，即系完全嗰个望上去咧，你净见到成个 stadium 咧，好似全部都系 candles 咁，其实喺度咧。哇！嗰陣時機到個地步咧，我直情以為機 games 係快嚟咗啊！ 同埋去咗呢個嘅埃及添啊！ 係啦，我直情覺得嚟緊，因為2022年就係香港第一次會舉行呢個機 games 啦，應該要參考就係開羅呢一個咧軍校結業禮，嗱係要撳機，就一定連直人都會入座。 咁你要揾咁大隻嘅人都有難度喎，香港。 仲有幾年大家可以操嘅，同埋有啲 gym 都開始開翻啦。但我覺得咧，即係成件事咧，即係最正係咩？因為我睇曬，即係成個過程。我覺得最好就係咩咧？因為佢有一個嗰啲花車巡遊咁樣啦 ，OK， 即係檢閲禮咁樣啦。但其中我個花車咧，我望上去咧，咩嚟噶？佢擺曬啲咧好大嘅盆栽喺度咧。一棟棟盆栽，唔係，總之好大嗰啲咁嘅盆栽咧，總之 係 人咁高高啊，人咁高啦，咁我唔對路，你展示啲咩先得㗎？咁咧佢先知道，原來喺盆栽嘅側邊同埋後面咧，係有啲著住迷彩嘅軍人。 哦， 係咪？哇！你咁都諗到啊？要展示迷彩，你係喺草叢之中望唔到我咁樣。 佢全部都好即係三級片嘅image 令人即係垂涎啊！ 係啦，所以就好諷刺啦。居然係一個咁反同嘅地方咧，然後跟住佢嘅即係懶係 sell 呢個陽光味嘅即係軍校結業禮咧，係可以機過我哋嘅 gay pride 咧，都幾貽笑大方咯。 嗯，不過你講開即係去旅行啦，即係今個禮拜就發生咗件大事啦。香港就係某即係依個航空公司咧就裁員啦，咁啊裁咗好多人啦。 其實都唔係好噶啦，全世界都知噶啦呢個。 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認識好多朋友咧，即係機嘅朋友啦，即係自己人啦，咁都喺入面工作㗎。咁其實佢哋呢個禮拜咧，都即係我看在眼裏咧，佢哋嘅心入面都冇受。其實依幾個月其實佢哋都即係裏面都已經傳咗好耐呢一個事情啦，所以佢哋都即係好緊張啊，同埋即係有因為有兩個我就比較成日接觸佢嘅，咁有一個就即係佢話佢拎住個電話，咁佢見到啲朋友一個俾人即係炒咗之後咧，佢係喊咗成日。望住个电话嘅 WhatsApp 啊，同埋好多，即系佢哋嗰个亲密度咧，其实系好强嘅，因为佢哋嘅工作关系成日要即系一齐去合作啊，或者佢哋 training 嘅时候亦都一齐成长啊，咁好多嘢共同度过咧，佢哋有一个好即系亲密嘅关系咯，所以我等佢哋即系好同情佢哋啦，希望佢哋都可以即系振作啦，咁继续可以揾到佢哋嘅新嘅工作啦，或者留低喺公司入边嘅朋友亦都可以即系继续做好自己嘅岗位咯。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咁多个行业里面咧都会有自己人啦，咁但系其实咧硬系有几个行业咧，我哋总系有个迷信咧，就系、是、特别多自己人嘅。 系噶， 系啦，咁航空公司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嚟嘅，我哋都访问咗唔少啦吓，即系上嚟自己人节目咁样啦，咁所以我谂喺呢段日子里面咧，其实大家都各行各业咧都系因为呢、這、一个即系政治啊，同埋世界动荡啊，同埋疫情咧，我谂嚟紧都会有一个几长嘅所谓经济寒冬，大家都要勒紧肚皮嘅。咁但系记住大家，无论自己人也好，非自己人也好，我哋都是同路人嚟嘅。转头我哋点首歌俾呢一班 好啊， 做航空公司啊嘅一啲即系自己人嘅从业员啦，好唔好？ 嗯，不过你讲到动荡咧，我都想讲一对嘅企鹅啊。基本上咧，佢哋嚟紧咧唔知动荡。 呢个自己人节目咧，即系每一季咧就一定会讲下企鹅的故事。 系啦，系。咁嚟紧，我觉得咧，佢唔知动荡咁简单，佢仲要崩溃啊？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节目都有提过噶啦。好多时候咧，就会有一 pair 嘅男性嘅企鹅啦，一对对咧。就想去搶人哋啲蛋咧，去即係孵企鵝仔咁樣。咁啊，之前亦都有講過啊，原來企鵝除咗有男性 couple 之外咧，都有女性嘅 couple 喎。呢啲咧就即係以往係講咗好多次啦。但係今次點解講話呢一對嘅企鵝咧會將佢咁崩潰咧？就係話說一對男嘅企鵝喺荷蘭嘅某個動物園啦咁樣。咦，又到呢個繁殖嘅季節啦，我都好想做爸爸喎。咁但係我哋兩個冇蛋，咁點算啊？去搶人啲蛋啦咁樣。咁然之後啊，動物園個 咁冇品嘅， 你講到啲男同志。好似好中意搶嘢， 咁冇辦法啦。咁佢哋就好，我而家心移咗咧，隔離，可能即係鄰居嗰只蛋咁樣樣。咁跟住咧就去搶翻嚟，即係佢唔係搶只蛋啊。其實基本上係霸咗人哋個竇，將嗰兩隻嘅原本喺住喺嗰個竇嘅企鵝趕走咗，就諗住咧有少少似嗰啲雀巢鈎佔咁樣咧，然之後霸人哋個竇同埋孵人哋嘅蛋啦。 係 咁點知啦？動物園嘅哥哥管理員就話：，唉，其實佢哋應該會好失望㗎，因為咧佢霸嗰個竇。正正就是一对 lesbian couple 的企鹅的斗，而他们那只蛋，因为其实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吃开的鸡蛋其实都是没有受精的鸡蛋来的嘛，对于一些家禽类或者一些雀鸟类就算没有受精他们都会可以生蛋的，但是就不会孵化到鸡仔或企鹅仔。 哦，即是这对 gay couple 霸人雀巢勾占的企鹅就白咩啊？ 白 布啦，白布啊， 白布啊！因为嗰只蛋咧，应该就点都唔会咧，可以孵得出呢个企鹅仔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啊，管理员见到佢咁，又唔想阻止佢，咁但系又好惨猪咁样，咁啊冇计啦咁样。咁但系镜头一转咧，大家都亦都好关心咧嗰对嘅 lesbian couple 嘅企鹅点算咧？俾人霸咗个巢，霸埋只蛋咁样。话哦，放心啦，佢哋两个好快就会揾到另一个地方咧，去捉起自己个斗，同埋继续生一啲唔受精。 是啊，可能或者他是霸其他人的斗呢，即係幾得意咯！呢個企鵝嘅世界咧，好似咧唔係換妻，係換屋咁樣，大家中意。 係啦，同埋換埋人哋隻蛋走。 係啦，OK。好啦，咁啊講完呢個企鵝的故事啦，我諗都要講下即係美國政壇啦，因為頭先新聞報道都講咗啦，仲有個零禮拜咧就會選出咧新一任嘅美國總統啦。咁所以咧全球都關注。咁我哋即係自己人咧都非常之關注，尤其是咧就我諗係美國嘅 LGBT 嘅陣營啦。咁由於喺呢個選情咁白熱化期間咧，於是乎兩個陣營咧都係互相咧數對方嘅不是啊。 挖呢個黑材料出嚟啦。OK， 咁但係最近咧有陣時挖材料咧，我已經挖到地步咧，你係咪有病咧？因為咧就話說一啲即係比較即係之前呢個共和黨嘅一啲媒體啦，咁啊最近咧就彈咗張相，企圖咧就想中傷啊拜登。 嗯， 因為就影到嗰張相咧，就發現嗰張相係咩咧？就係佢同佢兒子嘅合照，即係拜登同埋佢兒子啦。就係發覺佢兩個人好親密攬住啦，咁而係拜登咧就錫咗佢嘅仔個面珠燈，咁然後咧呢個媒體拎住咧就話：你睇下你啊，呢個咩父子關係嚟嘅？咁我就覺得點啊？錫嚇個爹哋錫個仔嘅面珠燈，你真係唔係冇見過？ 係 都唔緊要啦嚇，咁已經係非常之荒謬啦。跟住另外喺個媒體上面 Twitter 其他人咧就即刻咧第一時間就係 po 一啲咩相咧，就係 po 阿 Trump。同埋佢女 Ivanka Trump 嘅以前啲合照啦，由細到大啦，哇！嗰啲合照我先覺得得人驚咯，即係親密到個地步，我少覺得嗱，我就真係有少覺得咧，有啲面紅嘅睇到，因為有啲直情係個女咧，即係唔係細個嘅時候，已經係亭亭玉立長大咗咧，即係坐喺阿 Trump 嘅大髀上面啊，惡曬咁樣咧。咁然後點解我哋睇嘅時候會覺得尷尬呢？因為 Trump 咧以前都喺訪問裡面咧，經常都係講自己個女噶嘛。即係公然啊！哇，我女嘅身材幾好，仲要指特定嘅部分部位，然後仲話：，若果我唔係佢老豆，我一定追佢啊！即係講埋曬呢啲説話咧，你覺得有少少毛管動噶嘛？係咪先？ 係 係嘛？即係你想象一下，即係 Tanner 你老豆突然間咧喺度不斷喺人哋面前讚你身材好，係啦，你唔係我女，我一定追你。 妈咪， 嗱都唔紧要啦。OK， 我觉得即系总之啲亲子关系咁啊，每一个屋企嘅方式啊，同埋表达个 intimacy 都唔同嘅。咁但系问题，当你咧连阿拜登锡个仔个面珠灯，你都攞嚟做黑材料嘅时候，就唔该你睇下阿 Trump 同埋佢女嗰啲相先算啦。即系我谂喺呢个时候咧，已经系乱到一地步咧。总之乜嘢都拎出嚟咧 ，fake news。總之就轟炸咁樣， 同埋因為你知咧，其實外國人嘅家庭咧係真係即係成日錫嚟錫去啊，攬嚟攬去啊，咁其實係好多呢啲所謂嘅黑材料嘅。我見過一張係類似係阿碧咸同佢個仔咧係唔知沖涼定乜鬼，但係個仔已經好大個噶啦，即係呢個同志嘅網站咧係 share 嚟 share 去咁樣嘅，即 係咁、因為佢係碧咸啫， 係啦， 並唔係因為佢哋係父子咯，我覺得 咁但係都係有啲原因嘅，咁即係其實外國人嘅家庭對呢啲嘢嗰個睇法就比較冇咁保守嘅，咁不過可能就比較拍得多呢啲咁嘅照片咧，就令到人哋可以攞嚟話有一啲話病俾人哋咯。我諗亞洲方面我哋就比較少嘅， 日本都多。日本都好兴咧，一家大细一齐去浸温泉噶嘛，大家肉搏相见嘅。 哇，咁啊黑材料啦，应该 系啊。 不过讲开呢个选举咧，我谂都影响到好多人，尤其是一啲名人啊。今个礼拜咧，好多人咧就闹阿 Chris Pratt。咁大家都有睇呢個 Marvel 嘅電影㗎啦、OK， 講咗十年其實只係得一種電影，就係 Marvel 嘅電影㗎啫。咁裏面已經係造就咗好多明星同埋超人啦。咁其中除咗 Iron Man 啊等等啊，即係 Spider-Man 之外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叫 Star-Lord 啦。即系即系 Guardian of the Galaxy 里面嗰、那个啦，就系、是、Chris Pratt 主演啦。OK， 我唔记得中文名系咩 ，Star Lord 叫做咩，类似防卫队嘅宇宙防卫队，定系宇宙守护队嘅，好似 系啦之类啦吓。OK， 咁啊，佢最近 Chris Pratt 咧就成为咗众矢之的。咁点解咧？咁啊，话说咧，其实咧拍好多 Marvel 嘅一啲演员啦，即系包括啊 Iron Man 嘅 Robert Downey Jr. 啦，连到几个啦，咁就帮拜登站台啦。OK， 咁但系 Chris Pratt 咧就好少咧。即係講一啲佢政治嘅立場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就冇所謂嘅，係咪喺呢個時候？但係問題係咧，就俾人發現咧，其實 Chris Pratt 咧，佢不嬲咧都喺個教會，就叫做 Hillsong。咁而呢個教會喺美國出咗名咧，就係反同。係，我記得幾年前咧 ，Ellen Page 咧曾經啊喺訪問裡面咧係講過呢樣嘢嘅，係鬧過 Chris Pratt 嘅。但大家唔記得咗啦，咁但係最近又翻炒出嚟啦，都唔緊要啦。咁因為呢啲咁嘅言論嘅時候咧，開始啲影迷咧就上網抄翻，咁睇下 Chris Pratt 哈佢嘅社交媒體佢 follow 啲咩人嘅咧，居然俾人發現咧，佢 follow 好多啲恐同嘅人啦、恐同嘅組織啦，甚至一啲即係極端嘅右翼嘅分子嘅人啦。於是乎咧，就大家覺得嚇 Chris Pratt 你咩人嚟㗎咁樣？ 係啦，你諗啲咩嘅咧？ 系啦，咁於是乎突然間咧就即係好多我諗同佢一齊拍呢個 Marvel 超人電影嘅咧，就走出嚟咧去護航啦。結果越護咧就越衰，因為咧啲人話嗱，你咁樣即係去維護自己嘅兄弟咧唔緊要嘅，但你記唔記得幾年前啊 ，Don Brie Larson 啊， 即係做 Marvel 電影嘅時候咧，咪成日俾人鬧嘅，因為佢係即係第一個所謂即係女超人咧，即係擔正大旗咁樣啦。同埋嗰陣時因為 Me Too Movement 咧，佢不斷未為女人去爭取權益咁樣嘅。但係結果咧就俾哇網上面咧好多欺凌啊喺度 troll 啦。咁於是乎啲人話嚇，今時今日 Chris Pratt 你哋啊走出嚟幫佢護航。當日有個女人啊，你哋嘅女手足俾人鬧到死嘅時候啊，你去曬邊啊？你班男人去曬邊啊？咁我觉得又闹得真係几啱㗎喎，係咪先？首先係帮你又不帮亲啦，要帮嘅话咁你唔係淨係揀 一视同仁 揀兄弟嚟帮，而姊妹你又当行埋一边係咪当睇唔到係咪就收晒声係咪 佢已经係被誉为呢个荷里活最差嘅 Chris 啊。因為荷里活入面有好多個 Chris 嘅，包括有即係 Chris Hemsworth 啦，咁就亦都有 Chris Pine 啦，亦都有即係美國隊長 Chris Evans 噶。 係啦，而家最受歡迎嘅一定係 Chris Evans 嘅。 係啦， 自從嗰張玉照， 係令人 玉照門之後 啊。咁但係所以啊， 咩珍藏啫？做 wallpaper 啦。 吓点得啊？ 你放大咗先嘅嗰个位，嗰个格仔。 除非你自己即系喺公司就唔可以用呢张 wallpaper 啦，或者你喺自己屋企嘅即系自己嘅 laptop 就可以用下咯。或者 手机都得嘅。 但其实我觉得放大咗系蒙嘅嗰张相。 系啊。 我觉得嗰张相如果你真系睇过嘅话，其实唔使放大嘅。 都够 噶啦。 手機 size OK 嘅 ，OK 正式開始呢個晚上嘅自己人啊，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嘅。頭先我哋講過啦，不如我哋送一首歌俾一啲最近都係人心惶惶啦，一啲從事呢一個航空公司嘅一啲自己人也好啦，一啲從業員也好啦，你揀啦。 呢首歌係周慧妹嘅旅程啦，希望佢哋嘅人生嘅旅程咧，即係佢哋之間嘅友誼咧，唔會即係因為工作而終結。是继续这样走下去咯，就是完成他的人生的旅程。 继续人生旅程不是完成，你在咒紧人咁。 在 走到尾嘛。 明明醒着的午后，感觉像个梦。暖暖吹着的微风，走过的路已默默在梦中。每当怀疑开始摇头，相信总是紧握我的双手，告诉我努力会有结果。当我害怕的时候，什么伤心。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出狱已经一年，仍未到台湾投案。消息指，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计划今早同案中死者潘晓颖的妈妈会面，了解对方需要。潘晓颖的妈妈透过中间人回复话，见面之前要先搞清楚三点，包括致电和会见的警员是否有足够权力代表香港警方做决定，应该要求安排香港警方和台湾警方尽快就陈同佳案坐低商谈。潘晓颖的妈妈说，正是等候警方回复先至确定今日的会见，又质疑警方是否诚心政治问题，期望警方实事求是，不要做show敷衍他们。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56岁男子，他和家人住在鲗鱼涌南丰新村第九座。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在旺角豉油街的万利商业大厦任职工程主管，曾经到竹篙湾检疫中心二期做沙井防水工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认为他染病和工程无关。患者亦都去过北假山地警方工作，接触过一些人，中心会向他们派发样本樽。患者返工地点10多名同事要送往检疫中心。另外新增少于10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42岁男子，在皇后大道中兆英商业大厦翻工做文职工作，住在将军澳富康花园第九座。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西班牙全国17个地区当中，已经有10个地方政府要求中央颁布紧急状态，以便地方政府实施宵禁，限制人员流动，遏止病毒传播。当地传媒报道，地方政府期望中央政府星期日召开内阁部长特别会议，批准紧急状态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央政府几乎肯定会批准有关要求。法国的确诊人数突破100万，总统马克龙估计法国到明年夏天之前仍然要同新型冠状病毒共存。俄罗斯单日新增16521宗确诊，较前一日破纪录的超过17300宗稍为回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报，喀什地区疏附县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当局说，患者是一名17岁少女，在定期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没有出现发烧或者咳嗽等的病征，经专家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已经被送到医院隔离观察。疏附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全部要隔离观察。当局又开展核酸检测，并对一名少女到过的场所全面排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今集访问田北俊，我好开心啊，因为佢赞我问得好啊，仲问到佢咧同太太嘅关系，原来佢喺屋企嘅地位。 等，到时先听。不过佢话埋俾我哋知咧，点样做阿爷呢个角色先叫做得好啊？ 我系田北俊，想知道我点样保卫家庭，只要听住丰收家庭保卫队。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同性恋者应该受到伴侣关系 civil union 法保护。呢个系佢七年前获选教宗到依家对同志权利做出最清楚明确嘅表态。根据报道，教宗喺新上映嘅纪录片《方济各》当中发表呢一番嘅言论。佢表示，同志有权组成家庭，佢哋系上帝嘅子民，有权建立家庭，冇人应。该为此被赶出去或者变得悲惨，他们需要制定伴侣关系的法律，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受到法律保障。他支持这一点。纪录片《方济各》是生于俄罗斯的导演阿菲列夫斯基用了两年时间的作品，藉由教宗方济各的新旧访问，旁述全球人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应该何去何从，对于教宗的同性恋言论激发争议。本身是同性恋者的阿菲列夫斯基就澄清说，方济各不是要改变教义，只是表达个人观点，认为不同性向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权益。印尼国军和警察近日传出，因为有人是同志身份遭受到解职、降级判刑，被逼道歉并且接受辅导等惩罚。印尼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所发表声明谴责，指歧视同志的行为违反印尼宪法和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根据印尼媒体报道，印尼最高法院裁定将16名同志身份的国军解职，因为他们违反了军方禁止同性关系的规定，亦都将面临刑期。而媒体指出，因为同志身份被最高法院解职的国军人数可能会更加多。而在今年四月，位于巴黎的军事法院就将一名国军因为同志身份而解职，并且判他10个月的刑期。另外，印尼国家警察总部公共关系主任艾威亦都指出，一名高阶的警官因为同志身份而遭受到降级3年，他必须向警察总部的职业道德委员会口头道歉，并且参与关于人格、心理、宗教、专业知识等心智发展的辅导。印尼智库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所发表声明谴责国军、警方和最高法院做出公然歧视同志的决定。声明指出，印尼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个人的私隐权和平等权，包括性倾向与性别表现，国军、警方和最高法院对同志的歧视性决定公然违反了相关规定。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ina， 我相信今個星期咧，對於咧全球嘅同志界嚟講咧，最轟動嘅消息咧就係莫過於阿教宗嘅言論啦。係 啊 ，OK， 呢個言論淨係即係轟天動地到一地步，因為佢好鬼 specific 啊。即係唔係好似咧以前一位員咁樣咧，即係話，誒，若果同志佢係信奉神嘅話，我憑咩會定佢係罪啦？雖然都係好似幫我哋講説話，咁但係嗰樣嘢咧就係好誒，點講咧？好表面啦，即係冇乜實際內容咁樣啦。但係今次咧佢好 specific 咧，就係支持同志可以爭取咧，就係呢一個。民事結合好緊要喎、首先佢知道咩叫 civil union 啦，咁首先要加分先啦，係咪？咁但係咧，首先你就講到咧，即係嗰個導演咧，因為其實佢呢一番言論咧，就係喺拍呢個兩年維持咗兩年嘅紀錄片裏面講噶啦，咁啊唔係好知道到底佢喺邊一個年份講啦。咁但係咧引嚟即係我諗教廷咧，尤其是而家好多啲主教咧，即係某啲區域嘅主教咧，好保守嗰啲啊走出嚟咧，就其實開始已經鬧啊教宗啦。咁但係呢位導演啊試圖解話就話，誒佢講自己個人言論啫。 但我覺得佢呢一番説話就唔係好啱，因為佢一日坐得喺呢個教宗嘅位咧，佢冇個人言論嘅。佢一定是代表教宗的言论和教廷的言论。 同埋个纪录片基本上是围绕住佢的嘛，咁即系变成教宗呢个身份咧，基本上是不应该是突然之间冇咗咯。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对于佢今次突然间咧讲一啲咁 specific 咧，之前呢个同志社群去争取呢个分权咧，咁啊梗系表示欢迎啦。咁但系过嗰几年咧，即系七年几啦，佢做咗教宗系咪？ 嗯， 如果我冇记错，咁其实佢都是一时一样的嘛。 是啊、 即系佢都咧，即系乒乓波咁样咧，一时就讲到好阔、好包容，有阵时又收翻噶嘛。 系，我觉得佢呢个系宣传电影为多咯。即系你第一次做男主角，你梗系想有多啲 noise 啦。 系， 你果然系一个娱乐圈中人。 系啊，同埋即系我喺讲到尾，佢其实都兜翻底话，我唔系支持同志婚姻噶，即系我系即系民事结合噶咋咁样咯。即系好似讲到尾就好似啲围村人咁啦，即系话啊，我好锡我女噶，我真系锡到窿噶，我支持佢恋爱自由噶，不过佢冇丁屋啫嘛。 你呢个比喻几好，我觉得好重啊，其实。 咁即系咁点啫？即系又要即系宣传下自己咯，又要做一个好人嘅形象。 即系等于啲反同嘅人话咧，其实咧系啦，我真系觉得我唔会支持同志婚嘅。不过咧，其实我识好多同志嘅朋友噶，好尊重佢哋啊，咁样咧，即系全部都系咁样三幅皮啦。OK， 咁但系当然啦，你记录就喺纪录片里面咧，就变咗有证有据噶啦。你就冇得即係逃咗去，即係話我冇講過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嗱，佢講得好清楚明白支持 Civil Union 㗎，咁希望喺爭取分權上面咧，今次係一個強針心啦，強針心啦，強心針啦，戴住口罩真係講唔到嘢嘅，原來強心針。咁希望我哋真係可以喺呢個分權上面又真係可以行前一步啦，靠佢沖起沖起咁樣啦。好啦，言歸正傳啦，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咩咧？其實今晚自己人咧好想帶大家咧就系去望天打卦嘅，点解呢？ 未啊，其实我识咗呢位朋友咧，有我哋见过面就好耐噶啦，以前蒲嘅时候见过面，但一直冇联系嘅。咁啊，近排得一位好朋友咁经穿针引线之后，我哋又见翻面。咁后来我发现佢嘅Facebook page 咧係永遠日日都係一格格一格格一格格，咁我就覺得咁得意，究竟佢做乜嘢嘅咧？一格格即係好似即係我真係唔知點 係咩嚟嘅咧？ 係我真係 九型人格 係啦。咁後來我就即係問佢啦，其實阿 Ivana 你係即係究竟係搞邊科㗎你？咁佢就解釋俾我聽，哦，原來咧佢係用一種力法啊，佢哋叫做宇宙力法去咧，即係去。我係咪唔應該講吹吉避凶呢個字嘅咧？定係應該講去選擇，即係自己人生咁樣咯。咁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即係body talk healer 啦，係咪可以咁講啊？ 可以嘅。 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佢講嘅其實係完全係即係我以前冇聽過，即係以前可能我聽過一啲叫瑪雅曆法嘅嘢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特別，可以上去請嚟做下嘉賓。咁歡迎我哋今晚嘅嘉賓 Yvonne 嘅。 Yvonne 你好。OK， 嗱，你對住麥講嘢嚇。 係 Yvonne。 咩話？你講嗰句係咩話？ Inatash 咧就係其實瑪雅人打招呼嘅方式咯，我好中意呢句説。係 咪可唔可以教我哋讀多次啊 ？Inatash，Inatash， 你可以答我嘅回答就係阿拉堅。 阿拉堅 係啊 ，Inatash 同埋阿拉堅。咁但係大概點解啊？ 意思咧即係我就是你，你就是另外一個我咯。 哦，咁得意嘅，原來瑪雅人佢哋即係互相即係稱呼大家咧，你就係我，我就係你。 係啊，你就係我，我就係你。哦、所以是很啱呢个节目。 死啦！我哋来基巴以后咁样称呼咧，你就系我，我就系你咧，我谂吓死晒啲人啊！ 跟住 走晒啊！想搭讪系咁 嘅，你放张卡喺度咧，我饮酒嘅时候就签你张卡咧就得噶啦。 系啦，你张卡系我嘅，我张卡都系你嘅，咁样系嘛 ？OK， 嗱，今日好有趣，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即系近呢一年间咧，我谂全球咧都系陷喺一个咧，即系我觉得系一个 global depression 啊。即係太多個問題啦，即係疫情係其中之一啦。OK， 咁啊個政治啦，咁大家都啊頭先我提到教宗啦，教宗都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其實資本主義已經係嚴重崩潰，已經證明係唔 work 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即係苦無出路啊，睇唔到前景啊，見唔到未來啊。咁通常喺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好多人咧就係、既然我唔可以用數據，唔可以用一啲客觀嘅方法去即係尋求出路、預見未來嘅話，咁就求神問卜噶啦嘛。 嗯， 我谂相信近日子咧，好多人多咗人去装香啊， 求神问卜啊，睇塔罗牌啊，呢样啊，嗰样啊，紫微斗数啊，咁样咧。咁但系你研究嗰样嘢咧，就其实我觉得喺香港暂时系比较罕有啲嘅。虽然我都听过啦，宇宙历法，不如讲下其实系乜嘢嚟嘅？ 嗯，头先你有提过啦，即系话数据嗰样嘢啦，其实。宇宙历法咧，好似一个宇宙嘅数据咁样嘅，其实系好科学嘅一样嘢咯。因为譬如我哋会知道，个天系有唔同嘅循环嘅，譬如春夏秋冬冬咁样，佢唔会乱嘅咁样。咁喺个历法里边亦都一样咯。咁样有冇听过2012世界末日呢个传言咧？ 有，我听过，因为嗰时都几大新闻嘅。我印象比较深刻，对于玛雅历法啦，即系我印象之中咧，我作为 layman 咧就知道系即系中美洲嘅一个远古文明啦。 系， 同埋我好似听啲人讲过咧，就系话因为佢哋嗰时发现呢、這个即系所谓玛雅文化嘅时候咧。覺得哇！嗰陣時遠古人點解會有啲咁勁嘅科學知識嘅咧？於是乎有啲人懷疑就係咪外星人嘅文明嚟㗎咁樣啦。咁而我記得2012年嗰時好轟動嘅新聞，香港都有報導咧，就話嗰陣時瑪雅文化 check 到咧，2012年嘅12月21日係世界末日嘛。 嗯， 結果就冇一件事啦。咁然後跟住有啲人就話咧，其實計錯咗，唔係咁計嘅，應該係計去2020年嘅6月21日。 嗯 啊！結果又冇事啦，而家已經係十月尾啦，咁樣係咁其實點咧？ 咁其實咧，我哋話咦，曆法我頭先有講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叫循環嘅概念咯，咁樣咁其實咧，即瑪雅人，我哋知道係古文明咯，佢哋其實數學同埋科學都好叻嘅，佢哋星象嘅嘢都好叻嘅，咁樣咁就係佢哋其實計到2012年嘅時候咧。其實是宇宙銀河系和地球一些大大小小的循環都在同一個時間點完結咯，但是那個完結其實是講緊新的開始咯，所以亦都是回應翻你頭先講啊，而家點解個世界會變成咁嘅咧？咁樣咁我哋話，如果大宇宙係樣樣嘢都是有一個規律的時候，其實2012年之後咧，我哋就話一個新嘅循環開始啦，咁樣我哋都可以叫佢做一個新嘅時代嘅開始。 哦，所以啲人咧就講話2012年係世界末日咧，其實係講錯咗嘅。佢哋唔係講緊文明嘅滅絕，係另一個紀元嘅來臨。 係， 所以其實而家我哋面對嘅轉變咧，其實由2012年咧作為一個分水嶺咧，其實已經係慢慢嚟緊噶啦。 係， 而家我哋 feel 得勁啲，今年咁解嘅啫，係咪？ 係。 哦。 咁因為我哋話其實係上一個5200年。我哋話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嘅完結咯，咁係 啊，好明顯啦 ，Me Too Movement 啦 ，yeah 咁， 恭喜你哋啊，守得雲開見月明啊，各位姊姊妹妹， 係啦，咁樣咁其實2012年之後，我哋就話叫做一個神性嘅女性嘅年代嘅開始咯， 嗯、 但係呢個女性唔係我哋身唔係泛指我哋身體係女性嗰個女性咯。而是講話，譬如我哋話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佢嘅能量，佢或者佢嘅力量咧，就係由一個power， 唔係你死就我亡啦，大家競爭嚟嘅咁樣啦。咁但係2012年之後咧，我哋講緊呢一個係温柔好多噶啦，咁樣咯，就係講緊大家互相手牽手，用翻自己嘅力量去幫助。大家一起去前進咯，咁樣咯。 哇！突然間聽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好似突然間心裏有點治癒啊，即 係 覺得未來係有希望嘅、 嗯， 真係換咗一個新嘅紀元。咁但係當然咧，有一個紀元舊嘅去新嘅，中間一定有好混亂嘅時期啦、 嗯。 所以咧，所以而家我哋即係 feel 到咁多嘅震盪。但係頭先你講到嚟緊個紀元咧，可能係女性為主導，你講嘅女性咧係比較闊啲嘅、 嗯， 即係 feminine 啦、温柔啦。咁於是乎咧，嗱你自己又作為自己人啦，咁呢個係自己人節目啦，梗係想問一問啦。OK，、嗯、除咗女權抬頭，又或者管治呢個世界嘅方式，可能有一隻較為 feminine 啦，唔係硬橋硬馬啊，一個唔該我就射個導彈過嚟啊，我就要挟你啊，你又喺度兇我咁樣啦。咁、 嗯、 嗱，自己人。其實我哋喺性別嗰個 spectrum 嚟講咧，其實都唔係咁二元兩極嘅，係、 嗯、 嘛？男性有較為温柔嘅一面啦，女即係 lesbian 又會可能有較為剛強嘅一面啦。咁、 嗯、 未來呢一個可能女性 feminine 主導嘅世界，同志嘅權益會係點？ 同志嘅權益，我覺得好得意喎，因為我哋講緊頭先，我哋講緊有男性有女性，但我哋都有靈性嘅部分咯，所以係三個結合咯咁樣咯。咁但係嚟2012年之後，我會話其實譬如我之前有同 Brian 講過，可能咦呢、這個 term 譬如可能我哋講緊 LGBT 呢一樣嘢係一個比較新嘅 language， 需要大家有一個時間去適應嘅。同樣地係 Coco 係啦，咁同樣地2012年之後咧，譬如立法呢一個一個新嘅語言啦，都係需要時間去了解嘅。咁但係佢會快好多咯，咁樣咯。咁我哋講緊共融呢一樣嘢啦，咁樣啦。即係譬如我哋上一個5200年嘅時候啦，我哋講緊咦係你死我亡啦，又或者蛇鬥蛇咁樣嘅年代咯，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已經係再無分你我啦，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係大家朋友，而每一個人都可以係一個幫大家成長嘅力量嘅人咯，咁樣咯，咁所以已經再無分你係咩人啊？即係可能我哋用嗰個簡稱係其中一個面向啫。譬如每個人都有好多面具，我哋係爸爸媽媽嘅仔女，可能我哋自己亦都係爸爸媽媽，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嘢。跟住我哋出到去有一個咩職銜咁樣，咁但係到最尾，我哋每個人可能身體裏面流嘅血都係紅色嘅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嗰個共融嘅意思咯。無論你係乜嘢背景啊，甚至乎係乜嘢顏色嘅人種啊，其實都係同一嘅咁樣咯。 OK， 咁即係我嘅 understanding 就話，假如我哋真可以捱得過咧呢一個紀元咧交替嘅動盪啦，呢、這個即係一劫嘅話咧，其實未來嗰個紀元咧嗰個特性就係真係會比較共融啲。正如你所講 spiritual 啲啦，因為唔知曾經我哋幾年前咧，我好似睇過一本書咧，就係講話嚟緊我哋即將會去到一個叫做 Age of Aquarius 啊。咁而呢個 Aquarius 嘅特性咧，就係比較靈性啲，追尋 spiritual 上面嘅滿足咧，就多過所謂物質上面嘅。啱唔啱啊？同呢個瑪雅文化嘅會唔會係不謀而合啊？ 不謀而合咯，完全。因為其實我哋話即譬如我哋講嘅水瓶座嗰一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循環裏面嘅咯，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唔同嘅系統，佢都有一啲不謀而合嘅地方咯。因為嗰個就係當時嘅共振嚟嘅，咁樣咯。咁所以我哋譬如嚟到呢一個年代，其實每一個人，譬如我哋一陣會介紹啦，每個人我哋有唔同嘅自己嘅印記啦。咁每一個印記，你會喺嗰啲公仔裏面啦，係啊，我哋話佢喺啲圖騰裏面咧，咦，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嘅喎。譬如呢幾個，你哋呢個主持啦，譬如 Coco 同埋 Tana 就係一個挑戰嘅力量咯，但係嗰個挑戰咧係令到佢哋可以擴展，即係令到佢靈性互相會有成長嘅一個關係嚟嘅咁樣。 哦 ，OK，、你哋互相挑戰嘅，互相 KO 嘅，原來你哋嘅關係。咁、我覺得一定係我哋之間係有一啲，即係譬如話中國嘅述説就可能稱之為緣分，一定有啲緣分嘅。咁、到底嗰個緣分係冤孽啊，定係真係姻緣啊？咁即係因為我覺得，喂，我哋坐低喺度。我哋其实做咗自己人14年啦，点会冇缘分啊？ 14年， 即系究竟系正桃花定系烂桃花咧？ 系啦，一定系有啲藤楞瓜瓜楞藤先至摆得埋呢一班人可以摆咁耐嘅。咁、但系咧，可能到最终个结果系个冤孽嚟噶吓。咁但系一定系有啲好奇怪嘅因果关系也好啦，奇怪嘅 chemistry 也好咧，一定系嘅。咁所以转头咧，通常都系咁噶。我哋搵啲大师上嚟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好牺牲地咧，系用自己作为个案啦， 做例子啦，咁就俾大家。 听 下啦， 即系我哋心底嘅秘密就会公诸于世嘅，即系我哋。 不过咧，我都想问一问啦，怡芳，即系头先我哋不停咁讲咧，即系玛雅历法呢样嘢咧，但系其实你讲紧咧，其实玛雅历法已经系即系已经比较耐少少历史啦，而家就变咗做宇宙历法，其实中间有啲咩分别，或者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嘅？ 中間咧就係、有一位我哋叫解碼人啦，我哋唔叫佢做翻格嘅咁樣。咁佢咧就係、因為個曆法本身喺1952年嘅時候咧，其實喺墨西哥嘅 Palenque 帕蘭加嗰度個金字塔裏邊一個叫帕加王嘅墓穴裏邊揾到出嚟嘅咁樣。咁之後輾轉咧就交咗俾呢宇宙曆嘅解碼人啦，佢叫做 Jose Aguirre。 咯。咁佢就將其實唔淨止係墨西哥啦，係全地球上邊所有嘅曆法都統一嘅咁樣，咁所以你會喺宇宙曆裏邊，亦都會揾到我哋中國嘅易經啦咁樣咯。但係易經裏邊其實好多科學喺裏邊噶嘛，譬如佢同我哋嘅 DNA 嘅64其實係吻合嘅咁樣咯。咁跟住亦都有譬如北歐嘅我哋叫盧尼樹文喺裏邊咯。呢啲林林種種咯，同埋佢亦都會有因為我哋話瑪雅咧，其實有起碼28個曆法嘅。如果你去到中美洲嘅時候，咁沿用嘅，即係譬如佢古文明沿用嘅每一個曆法咧，其實都有佢唔同嘅用處嘅咁樣咯。而喺宇宙曆裏邊，我哋常用嘅呢一個叫卓爾金曆咧，就其實係一個260日嘅循環嚟嘅咁樣咯。所以每260日咧，佢就會循環一次咁樣。咁點解係咁樣咧？因為我哋話宇宙曆同西洋曆有咩分別咯？可以講下，因為西洋曆咧其實同宇宙冇關係嘅，佢係1582年嘅時候咧，其實係教廷愛嚟標準化收税用嘅啫，咁樣咯。 哦， 咁所以嗱，你一聽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咁你就知道，咦？如果係一個收税用嘅月曆，即係我哋最記得嘅咧，就係要翻工同埋收人工啦，咁樣咯。但係點解咁緊要？我哋而家係要推廣啦，或者係啦，推廣呢個宇宙曆呢件事咧，就係因為宇宙曆其實係同大自然嘅循環係好有關係嘅。所以我哋唔係12個月嘅，我哋係13個，我哋叫做月亮。然之後每個月亮有28日咁樣嘅一個循環咯。 OK， 嗱、我都會知啲嘅，因為咧其實即係當然可能要你去糾正我啦，因為我都好中意研究啲 UFO 嗰啲嘢，以前後生嘅時候咧，咁所以我都有即係睇下呢個瑪雅嘅即係所謂個曆法咁樣啦。我就係記得咧，唔知我講得啱唔啱啊？就好似話咧，其實嗰陣時啲人發現咧，瑪雅曆法咧好鬼勁嘅，勁嘅地方就係佢計算嗰啲即係譬如話太陽咧，應該話地球環繞住呢一個太陽咧一周，即係其實係365日啦，係咪？但係佢話原來瑪雅曆法咧已經計出咗365日點唔知二幾咁樣嘅，佢話嗰個準確度咧基本上係準過咧我哋嘅西洋曆裡面嗰個嘅計算嘅。咁佢哋覺得好詫異，哇！點解嗰陣時瑪雅文化咁遠古，其實佢哋嘅計算即係地球圍繞住太陽一周？那個的準程度是高過我們近代的算法的。 是啊，同埋當時講緊瑪雅即係文化的時候咧，佢那個年代咧係冇任何的儀器幫佢，即係好似而家咁科學咁先進的儀器幫佢。咁真係即係靠當時的人，即係好古代的人自己去計出嚟。 是啊，即係望住個星然後計咯。好勁啊！咁所以就有啲人話啊，以嗰陣時嘅文明應該唔會有咁樣嘅知識嘅，一定係外星人。咁到底瑪雅木？ 但係佢哋真係 相信有外星人， 自己係佢哋叫自己做天上來的人嘅咁樣，星上邊落嚟嘅人嚟嘅咁樣。佢從來都覺得自己其實地球係即係佢哋喺其他地方落嚟嘅，尤其是其實成個系統同天狼星係好有關係嘅。但係你會知道，譬如如果你睇翻一啲古文明，其實每一個古文明都同天狼星有關係嘅，甚至乎你哋頭先講嘅埃及啦，即係其譬如全世界嘅金字塔，其實有啲共同嘅特性嘅，其中一個就係指住天狼星咯咁樣。 哦 ，OK， 咁但係我想問。嗱，轉頭咧，我哋一點鐘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咧，再捉住你啦。以我哋幾個做即係呢一個 guinea pig 啦，咁啊俾你即係推算下我哋嘅宇宙嘅圖騰咁樣啦。 好。 咁但係你就咁喺度 check 每個人嘅圖騰嘅時候咧，你會唔會睇到就係佢係亂嘅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圖騰係特別顯示佢都係直極有限嘅咧？ 唔會。 走你先， 係唔會㗎？睇唔到㗎？ 睇唔到㗎。譬如我諗有人話過俾我聽，譬如八字裏面就會睇到嘅咁樣咯。但係 因為這個宇宙力裏面我們是講大家互相怎樣流動，可以水一樣這樣流動，所以那個我想個切入點有少少不一樣的， 是因為可能在那個算法裏面呢，其實是覺得即宇宙萬物呢都是很 fluid 互相影響大家的，即不是好像我們近代那麼將人要即劃分，你是亂他是直，你是什麼他是什麼，而是大家都可以互相流動的。 是不是好圓呢今天？ OK， 今天自己人會跟大家家咧望天打卦，祝嚟Yvonne同我哋讲下玛雅历法同埋宇宙历法啦。 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天色渐转晴朗。此外，台风沙德尔寻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而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就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陈奕迅。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屋企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些，听他们讲多些。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些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在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责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初初我找这位嘉宾上来的时候，我自己听他讲嘢我都有少少一头雾水的。咁 呢、這个我有阵我哋听你讲嘢都系一头雾水 嘅。咁我好衰嘅，我同我 friend 咧有个爱好俾佢嘅，就叫 V 嗡嗡。 哦， 系啦。咁但系听完头先解释完之后咧。又唔係真係咁難明喎，同埋好多嘢都好似真係其實即係唔係即係亂噏囉，真係有根有據嘅。咁所以我哋好歡迎我哋今日嘉賓Yvonne。 係，同埋頭先呢即係新聞報道緊期間啦，喺咪後面啦，阿Yvonne講呢話原來呢我睇過算過今日上嚟呢係整定㗎。 係， 因為呢嗱Yvonne呢就會同我哋講下有關呢個瑪雅曆法啦，同埋呢個宇宙曆法啦，係咪好得意呢今次呢個自己嘅 topic。 係。 嗱，今日呢開始節目嘅時候呢，我咪講過話呢，即今日突然间我出街嘅时候咧，觉得哇，即系点解涌晒上街咁样？香港人咧，我真系觉得多人到咧，我有少少吃惊啊！咁跟住即系头先咪后咧，同阿Yvonne讲咧，佢话其实 check 到嘅，原来咧呢个玛雅历法咧，又或者宇宙历法咧，就好似我哋通性咁咧，甚至系每一日每一个钟头适宜做咩，唔适宜做咩咧，都讲到嘅系嘛？ 咁又冇每一個鐘頭，即係嗰一日嘅流動咯，其實同埋呢13日嘅流動咯，咁樣咁我哋講緊，譬如12點前啦，開始一個 新的13日的我們叫波符的循環，基本上是13日的循環，就叫紅月咯。咁月亮你會知道，你諗到月亮呢其實同水好有關係嘅咁樣，咁所以呢佢係關於宇宙之水嘅流動啦、淨化啦，同埋女性陰應話陰性嘅力量嘅流動咯，咁樣咯。咁但係我頭先話點樣話？係啊，其實喺個印記嗰度睇到嘅，其實內在呢琴日開始呢就已經好多情緒喺裏面走出嚟，呢13日其實都會有嘅咁樣咯。咁過咗12點之後咧，我哋就話今日係月亮白狗，即係愛嘅挑戰嘅日子咯。所以每一日有唔同嘅，我哋話唔同嘅質量咯，或者唔同嘅 texture 啊咁樣。 咁你會唔會即係根據依啲咁樣嘅指示咧去做即係嗰啲咁樣嘅嘢㗎？ 會啊，其實 即係你要 shopping， 即係要出街喎 shopping 啦。 其實應該話唔係根據啲指示咯，係其實啊，我其實因為我都譬如你跟咗一輪咧，你就會知道今日係乜嘢，聽日係乜嘢咁樣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你其實望一望，或者你其實已經知道啦。譬如今日係白狗啦，我哋就話今日白狗嘅時候咧，我就要留意啲啦，我每讲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要深呼吸，落翻去个心嗰度，由头脑嗰度落翻去个心嗰度，然之后慢慢讲咯，留意自己嘅语言，其实系咪出自一个心嘅语言咯？ 系啦，因为原来今日咧个特性咧就系爱的挑战啊！咁所以大家咧，今日嚇對住任何人要講嘢嘅時候咧，你要由心出發嚇， 由心出發，同埋由愛出發，係啦。 哇！你好假啊你， 我嘗試由心出發， 假得嚟啊真係。OK， 嗱咁啊試下捉住阿 Yvonne 啦，咁佢又自己人啦，於是乎咧就以我哋三個咧作為 guinea pig 啦。咁啊，其實之前咧我已經俾咗各個主持嘅出生年月日啦， 係 連阿 Maggie 啊，而家養緊病咧，我哋都俾埋啊。咁頭先咧做節目之前咧已經係錄咗個音咧，就掟埋俾阿 Maggie 聽一聽。OK， 好啦，咁不如邊個開始先呢？既然嚟緊係女人話事，咁啊 Tina 啦， 其實應該你開始先喎， 係 啊 ，Brian 開始先， 咁你話事啦，大師。 Brian 咧係銀河嘅紅月咯， 即係乜嘢 ？Sorry， 係應該話係超頻嘅紅月咯。你嘅力量咧就係、是你應該話我哋有260個唔同嘅印記嘅咁樣，咁你咧就係、是、排第109個嘅。 咁厚嘅？ 但係呢個係好勁嘅，因為呢個波符咧，你嘅目的咧其實係。你個應該話你個力量咧，其實係可以將好多由唔同地方嚟嘅 idea 啦，都可以集合成一個好實在嘅嘢咯，係啊，你就係愛嚟顯化嘅咯，咁樣。 我以為你話你就係攞嚟獻祭嘅啦，咁樣。 我諗 都 諗住，你就攞嚟 獻祭嘅。所以點解佢就係呢、這個即係拼得嘅主理人之一啦？佢就係將所有呢啲人咧。聚集埋一齊去做一件事， 系啊， 系啦，又或者系自己人阿頭就咁樣樣啦， 系啦， 我唔敢做阿頭啊，大佬，唔敢咩？ 佢可以將啲天馬行空嘅嘢落地嘅咁樣咯，而且仲要做得有聲有色咁樣咯，系啊，系、啊，佢係一個 self directing 嘅人咯，即係自我，即係自我主導嘅人咯，咁樣咯，係啊。 你唔好上嚟就講咁多咧，即係等於阿 Coco 話你好靚啊，今日。 讚美嘅説話，真嘅人哋 係啊，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呢個力化，就因為佢其實好正面嘅，佢只係話俾你聽你嘅力量係乜嘢咯，咁樣咯。但係你要點用，其實係 睇唔睇到佢啲衰嘢㗎咁？ 我睇到， 你依家先話俾我聽 啊！我哋唔叫做衰嘢嘅， 可以改善嘅地方， 嗰、那個叫拓展嘅力量咯，有啲挑戰。挑战 哇！打要学下嘢真系好叻，我觉得你有啲拓展嘅空间嘅，系啦， 系啦，拓展我哋就话其实系一个灵性成长嘅空间嚟噶嘛，咁样咯，你拓展力量就系蓝色嘅风暴咯，咁样，咁呢个亦都同香港好有关系嘅，因为香港我哋嘅印记系风暴嘅印记咯，咁样咯， 咁即系咩意思啊？ 所以你譬如。 如果你可以做翻，我哋讲紧个历法里边，如果你系可以做翻你自己，翻去你自己嘅力量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唔系净止系自己获益咯。你亦都係對全世界所有109嘅人都俾你啟動埋噶咯，咁樣咯。 嗯， 所以好犀利噶，咁樣咯。係啊， 仲睇到啲咩啊？有啲咩嘢？呢個圖騰，因為見到你咧，真係好似嗰啲九型人格咁樣咧，你有好一格格嘅喎，即係其實係真係好似紫微斗數咁樣咧，即係等於你嘅命盤裏面咧係咩星主宰你啊？有啲咩黑星喺度鉛制你咁樣 嘅 喎？ 其實印記裏面有五個格嘅咁樣啦，咁我哋話有主印記就係中間嗰一格啦，咁樣啦，咁就係叫超頻紅月啦。然之後我哋右手邊嗰、那個對住右手邊嗰個咧就係支持嘅力量咯，咁樣咯，咁所以你嘅支持力量咧就係白狗係無條件的愛咯嘅力量咯，係啊，咁然之後上面嗰個咧我哋就叫引導嘅力量咯，你會想象其實啲力量好似個河流咁樣嘅，咁引導嘅力量咧就係帶住你快啲去到你個目標嘅力量就係、是。同個大地做朋友咯，即係大地母親嘅力量咯，咁樣咯，係、啊。然之後你嘅挑戰又或者拓展嘅力量啦，就叫南風暴咯，咁樣咯。咁所以有時咧，你會發覺，啲嘢。你會唔係好耐煩嘅，因為其實應該你做嘢好快嗰啲人嚟嘅，要好流動嘅，係啊，咁係你對住啲 咩咬死人㗎？ 我嘅花名就係唔耐煩， 慢少少嗰啲咧，你就頂唔住 嘅。我真係頂唔住嘅，我真係等唔到嗰啲人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對你嚟講咧，你就係要其實對其他人寬容啲，但係你要相信你自己嘅力量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人哋去打破佢嘅即係自己對自己局限嘅咯，咁樣咯，你呢、這個你嘅力量嚟嘅，咁樣咯，係啊。 Okay. 即係總之一言以蔽之要多啲耐性係嘛？ 係啊，同 埋我已經學緊㗎啦，我其實已經係比以前咧好咗好多㗎啦。我行路慢咗好多㗎啦，自從我上面咧咬完 大之後咧。唔好話其他主持人啊， 係。 系，即系唔好成日闹其他主持人。 你系大师咩？今日访问你咩？ 即系我提下你啫。 闹紧，即刻已经闹紧， 即刻闹紧啦， 即刻已经闹紧， 忍唔住啦。 系下位啊， 系啊，同埋因为你好流动咯，所以咧系你学乜嘢都好快上手咯。即系但系其他人可能冇你咁快嘅，所以你就要有多啲慈悲心咁样咯。 哦 ，OK， 系要多啲耐性，多啲慈悲心， 系 啦，系啦，只眼开只眼闭，同埋 系。 好啦，咁啊，不如 Tanner 先啦。 啊 ，Tanner 咧 ，Tanner 好得意啦。你特两位主持人啦，都系超频咯。超频咧系一个音乐里边嘅名词嚟嘅，英文叫 overtone 啦，咁样啦。佢系就话我哋耳仔，超越我哋耳仔嘅。 即系你讲佢哋两个。 你同埋我， 我即系我同 埋 你同埋你， 系啦，同埋 Tanner 系啊，佢两个都系超频嘅调性咯。我哋就话，佢好似音乐咁嘅，有唔同每个人有唔同嘅调性嘅咁样咯。咁而呢个调性其实同音乐好有关系嘅咯，咁样咯，就系我哋譬如耳仔超越耳仔所可以听到嘅 range 嘅，即系系啊个频道嘅声音咯，咁样咯。 即系狗听到嘅声音，我哋听唔到嗰只， 你哋都听到， 我哋都聽到啊！哇，好嘈啊！呢、這個世界， 即係啲貓聽到啲，我哋又聽到啲，即係啲狗嗰啲，我哋又聽到，係所有啲嘢好靈敏嘅。 係啊，同埋咧 ，Tanner 咧 ，Tanner 嗰個印記咧就係、是、關於藝術、優雅。 我都話我高貴啦， 係啊係啊，真係 係啊！但係你講咗咁多年咧，佢都話喺演藝嗰度畢業嘅，佢經常都會提我哋嘅。雖然而家唔係從事演藝， 但係都有從事聲音嘅工作。係 啦， 係啊，佢要做啲即係同靚有關係嘅嘢，同藝術有關係。 哦，你要做一啲同靚有關嘅嘢啊 ，Tina， 例如乜嘢啊？ 係啦，例如咩咧？係 啊。 死人化妝， 扮下靚啦，咁樣都得嘅，咁樣咯。同埋一覺得好玩咧，啲嘢你就會做得好順噶啦，咁樣咯。 嗯， 即係其實我冇講。 邊個唔係咧？我想知。 但係 Tanner 同 Brian 咧，佢哋啱啱係相 Coco， 你講 Coco， 即係 Tanner 同埋 Coco 咧，佢哋係相互拓展嘅力量，即係互相挑戰、互相拓展。 哦，係咩？我哋比較少，我哋嚟來年可以試下。 啊、 challenge 佢咁樣成日係咪啊？ 係啊，所以你哋其實睇， 但係拓展嘅意思係咩啊？ 拓展嘅意思咧就係話， 即係相克啊，定係相助咧？ 你哋兩個咧就會可能嗰個視點會有啲唔同嘅，即係係個觀點會有少少唔同，但係咧。如果是大家互相磨合到呢，其實幫助大家擴展你的視野的咯，這樣咯。 哦，即是他們兩個猜勻一點啊。 很明顯我 drag 不到啦，這個。雖然我雖然靚，但是 drag 不到。 你可以幫他 drag 啊。可能你的衫啱我啊。 是啊。 應該是。 同埋， 我驚你用佢啲衫去 drag 咧，你好快冇得撈噶啦！喺呢一行， 日日都係穿菇咁樣。 哦，你死啊你！ 你即刻錯， 你話真係穿菇， 唔係啊！你話我哋要拓展一下啊嘛。 係啊，同埋好得意咯。係咪有一個同事Maggie 啊冇嚟到嘅？佢、其實都喺個印記裏邊嘅，即係喺 Tanner 個印記裏邊咯。咁 Tanner 當 Tanner 見到佢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幫到佢，幫到 Tanner 去完成佢嘅目標咯。咁樣， 喂 Maggie， 我哋要見你多啲啦。 係啊，同埋我哋頭先睇過今年Maggie 嘅流年啦，其實係同你係同一個 flow 嘅咁樣咯。咁所以你要同佢傾多啲偈咯，咁樣咯，係啊。 係啊，同 Maggie 傾多啲偈啊， 係咯，到係啊。 因为呢度得你同佢系女人嚟嘅咋，即系真女人啦、 啊。唔系，我哋成日都有倾偈嘅，有时打机嘅时候咧，就过去你个岛玩得唔得闲啊？嗰啲我哋成日都倾嘅呢个。 嗯，可能你哋要出多啲街啦，真系要去有啲岛啊，去有啲郊外，系唔系叫你赌钱？ 唔系 Maggie 都喺屋企而家度咧，静心安养之中咧，佢唔系好敢出街啊。直至疫情真系去到咧，好安全为止先啦、 啊。好， 好， 系咪讲我嚟噶？好紧张 啊！ 你赞我得噶啦 ，Coco 好好啊，因为 Coco 咧系心如明镜嘅 Coco， 心如明镜啊， 好彩我唔系空如明镜啫， 系啊，你叫做 White Electric Mirror， 即系系啊， 唔系 Black Mirror 咩？ 电力白镜啊， 白金升降机咁啊， 系系啊 系啊，我好中意呢啲名字，好似都系圣斗士星矢嗰啲咁， 电力白镜咯， 咁即系表示咩啊？ 即係咧，其實佢好心水清嘅咁樣，而佢心水清咧，仲要係好快嘅咁樣咯。即係佢， 即係人係鬼，我一眼就睇得出噶啦。 你睇得出咯咁樣咯，同埋咧 都係噶， 唔係啊，即係話你精，我冇尾蛇啊。 同埋講嘢好叻嘅咁樣咯，你一出口咧就會幫到人噶咯。 哦，係咩？係 啊， 咪可以賺好多錢，一出口可以幫到人。 係啊，但係佢嘅職業係 mime 嘴喎。系咪好？系咪好讽刺啊！ 我真唱啊！人家开始 系啊，咁跟住，但系咧，Brian 咧，其实系好有智慧噶。 Coco 啊， Coco， 你唔好成日讲佢啦。 我哋两个英文名都系 Brian， 所以佢成日都乱晒龙啊。 Coco 咧系好有智慧嘅，同埋特别系对一啲 智慧系咪即系个脑嗰啲啊？ 唔係啊，係一啲古文明嘅嘢啊，即係有一啲遠古嘅記憶㗎，係啊，所以係啊， 佢、上幾世可能係瑪雅人係嘛？ 唔係啊，我成日話我自己是白蛇嚟㗎嘛。 有可能係㗎，係啊，你係白色咯，同埋你係要需要好多空間去靜思嘅咁樣咯， 係 啊， 係㗎，係 啊， 因為我太多嘢發生啦，成日都 係係啊，你要需要一啲空間去沉澱，然之後我先至可以睇得清楚啲嘢咁樣咯。咁同埋你嘅應該話你，我頭先都有講過啦。Coco 同 Tanner 其實係互相拓展嘅，所以做啲靚嘅嘢都係啱嘅咁。 咁我揾佢做助手咪得咯，佢做靚我。 系啊， 咁咪咪做靓嘢咯。 系啊， 系啊，同埋你帮阿 Tanner 化妆啦，以后。 嗯， 我哋教佢， 对呢个世界都系好嘅。 教佢化妆，教佢化妆。 而家近排成日戴住口罩，唔需要化妆。 咁就化只眼啦，系嘛？ 就画条眉得噶啦。 但系个历法好玩嘅地方咧，佢唔止净系即系，譬如 逐個逐個人咁睇啦，佢仲可以睇一個團體嘅力量嘅。 係啊， 咁、okay, 你可唔可以睇到譬如話自己人咧呢幾隻嘢擺埋一齊咧，到底係一個乜嘢嘅圖騰嚟咧？ 五個人 係啊，仲有一個 Simon 啊，係 啊， 一個男仔。 我哋係輪更制咁樣咯。 係啊，我哋計埋， 但我就冇得輪更咯。 係啊，如果我哋計加埋 Simon 咧嘅力量咧，就係、是。電力的黃太陽，即是你們其四個人一起的時候，其實就幫大家去開悟的咯，好像太陽一樣給很多光的咯樣咯，但是你們是一個節目來的嘛，樣當你啟動這個力量的時候，你也都會給到很多光和愛其他人咯樣咯。 哦，好太陽計劃 feel 啊！ 即 係我嘅知， 即係其實我們是凌晨的晨光第一線咁嘅喎。 是啊，同埋咧，你哋會播好多意識嘅種子啊，因為你哋帶好多新嘅 idea 咁樣咯，令到好多人都會被你嘅意識啟動咯，咁樣咯，係啊。你哋係同埋創先河嘅人咯，即係要打破一啲舊嘅思維，去創新思維嘅人咯，咁樣咯。 O、okay, K，、即係嗰啲行將打仗啊、行軍嗰啲咧，就永遠係即係行先死先嗰啲。就永遠咧就唔論到你有收成嗰啲係嘛？ 喺風暴南，因為你哋嘅支持嘅力量係南風暴嘛，喺風暴裏邊咧，其實必須要有一個即係。可能剷除一些不需要的東西的力量咯，這樣咯，你要先剷除一些舊有不適用的東西之後先 破舊立新， 是破舊立新，是啦，有一些新的新應該說新的秩序出現，或者新的 idea 才會出現，新的創造的東西會出現咯。 OK， 那你多謝你啦、大師下以往啦，幫我們 check 過我們在這個宇宙曆法裡面我們有什麼特性，有什麼值得拓展的特質這樣。但其實這個曆法裡面會不會可以占卜到未來的，你知道很 很多人都覺得即想占卜的嘛，會不會可以看到問到前程啊，問到際遇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捉得你上嚟我哋自己人節目，梗係我哋好關心就係到底 LGBT 嚟緊嘅福祉會係點啦？我哋嚟緊要打一場乜嘢嘅仗咧？要打幾耐啦？呢啲睇唔睇到咧？ 其實應該話整個人類啦，又或者我哋譬如可能喺香港，我哋可以睇到香港啦。但係頭先我你就話啊，可唔可以預測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喺曆法裏邊咧，我哋就話時間只是現在的，即是那個不是線性的時間，不是泛指，只是指一個線性的時間。時間可以，譬如我們這一刻的念轉了，我們的未來也都會改變咯、這樣咯。所以其實是、那意思就是我們可以掌管自己的羅盤，然後去掌管自己的生命的意思咯。 今晚咧，當然咧，即係捉住Yvonne上嚟啦，打開眼界啦。但我即係聽完咧，同埋即係做完呢一個鐘頭訪問之後咧，我少覺得好似我前個排睇完呢個 Tenet 咧，天能咁啊，即係覺得啊，好打開眼界啦，又好似明啲啦，又好似好唔明啦。 Tenet exactly 就係講緊，其實你創造所有嘢都係來自於你自己嘅咯。係 啊係啊係啊，係啦，因為頭先你講話一念之差咧，其實你應該改變自己嘅未來。係 啊， 其實 Tenet 裡面都有講到呢一樣嘢個特性嘅。其實你以為你可以跳翻去以前嘅時空裡面去改變啦，但係當你決定跳嘅嗰刻咧，跳入去嗰刻咧，其實你已經改變曬成個 timeline。 Exactly， 係啊，啱啊。 哦，同埋即係其實我喜歡即係頭先你講到一樣嘢咧，唔係淨係個人嘅命運咁簡單。 嗯， 就好似我哋即係譬如自己人呢幾個咧，其實我哋每個人。之間有不同的關係，互相可以拓展，互相會相克，可以形成了一個能量，一個力量。所以我覺得整個曆法有趣的地方告訴大家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不可以single out自己， 是 人影響人互相流動，去主宰整個宇宙的命運。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我好中意呢個曆法嘅原因，因為我其實印象裏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聽過嗰啲算命啊，咁樣就話你啊，你幾多歲幾多歲係點樣，即係好似好fix 咗一個結果咁樣咯。但係我相信，但係所有嘢都係互動緊咁樣噶嘛，我哋可以真係吹吉避凶，逢凶化吉噶嘛。只要你有一個善念啦，又或者一個正念喺度啦，又或者真係你係處於當下做一個最好嘅決定啦，咁樣咯。 咁就已經成件事唔同曬啦。有呢個心嘅時候 ，OK，、嗯、你覺得嗱，即係從個人嚟講啦，以邦啦，你自己本身又係自己人啦，即係以前咧，我頭先咧問你咧，原來你做過好多各行各業嘅，佢做過賭場添嘅，原來真係勁啊！遲啲捉你上嚟講下，即係啊，自己人嚇、啊，即係做呢一個賭場到底一個點樣嘅經歷咧，都幾有趣。呢、這個行頭我哋從來都冇即係接觸過啦。咁但係你覺得即係你作為一個自己人都係一個 minority， 你接觸咗呢一個嘅即係有趣嘅即係歷法啊，學到裡面即係咁深奧嘅一啲即係對於宇宙啊、對於人生、對於世界睇法嘅時候咧，有冇對於你有啲咩改變嘅？好實質嘅改變。 會啊，其實我接觸個歷法嘅時候，都係一個人生幾迷茫嘅時候咯、嗯，即係唔知自己嘅 direction， 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咁啦， 係啦、啊，其實同而家一樣咯，所以好似。有一個對我嚟講一個排練咁樣嘅，其實嗰個過程，嗯、因為我其實同埋跟咗歷法之後，你好似對於咦就嚟發生或者之前之後發生嘅事有一個感應咁樣嘅，有即係起碼對我嚟講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而家之前嘅幾。兩三年前啦，其實我會覺得已經係好多嘢，好多暗湧嚟緊咯，咁樣咯，同埋即係根據我頭先有講過，歷法2012年之後，我哋就話，一個新嘅時代嘅開始。咁當然新即係長江後浪推前浪啦，咁樣咯，即係一啲舊嘅嘢一定要沖走咗先，然之後先有辦法有空間騰出一個揾翻一個新嘅。景象出嚟咯，系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清楚啦，即系无论香港人又好啦，尤其是香港人添啦，全世界嘅即系无论而家身在不同嘅地方，都系身处一个好黑暗嘅死胡同里面啦，睇唔到出路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突然间咧转一转嗰个方向啊，咁啊捉住怡邦上嚟啦，同我哋试下用一种好远古文明嘅历法，尝试去睇人生、睇宇宙、睇呢个世界、睇即系年代嘅交替。我哋身处呢个交替状态唔知有几耐啦，但希望今晚嘅节目啦，怡邦嘅一啲提醒咧，让大家可以喺绝望之中都见到有啲希望，我哋互相影响、互相流动嘅吓，点点滴滴，我哋应该会带嚟一啲好嘅改变。多谢你， 多谢 ，thank you。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报，喀什地区疏附县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當局話，患者是一名17歲少女，在定期核酸檢測中結果呈陽性，沒有出現發燒或者咳嗽等的病徵，經專家診斷為無症狀感染者，已經被送到醫院隔離觀察。疏附縣疫情防控指揮部啟動緊急響應，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全部要隔離觀察，當局又開展核酸檢測，並對一名少女到過的場所全面排查。南韓接種流感疫苗之後死亡的人數進一步增至48人。根據疾病管理廳數據，大約80%死者年齡是70歲以上的長者。當局為20人驗屍之後，認為死因同疫苗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因此不會叫停接種計劃。當局將會同專家合作找出死因。在台灣，疾管處說，目前全台已經接種400多萬劑流感疫苗，一共出現51宗不良反應事件，有12宗比較嚴重，包括出現心肌炎、休克和呼吸困難等，但未見與接種疫苗有關，目前沒有觀察到異常情況。吉爾吉斯將會在明年1月舉行總統選舉。吉爾吉斯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沙伊爾達別科娃表示，總統選舉將在當地時間2021年1月10日舉行。吉爾吉斯今個月初進行國會選舉，反對派不滿結果觸發連日示威，導致總理、議長和總統先後辭職。新當選的總理扎帕羅夫宣布自己將行使總統權力。當地法律規定，代總統不能夠參加總統選舉。外界又憂慮政治局勢動盪，選舉能不能夠如期舉行。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示威引发的暴力已经导致69人死亡。布哈里和尼日利亚前领导人举行网络会议，他透露死者包括平民、警察和士兵等。布哈里早前已经呼吁停止示威，政府将寻求解决方案。非盟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表明，希望尼日利亚和示威民众展开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尼日利亚月初以来多处爆发抗议警暴执法的示威活动，当地官员形容示威活动受暴徒操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Chris。人生就好似电影咁，每个人都想遇到命运中嘅佢，一齐将故事演得更精彩。而我就遇上佢，佢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好彩当日我踏出呢一步，愿意去理解。今日我哋同好多情侣一样，都想一齐行得更远。其实感染者同普通人一样，生活都可以好精彩。正确了解艾滋病，互助热线25130513，了解爱，没歧视。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时 Gaily News。 男同性恋者三年前在伦敦结婚之后，由于他的婚姻关系未获房委会承认，以致他未能以家庭成员身份入住丈夫购买的居屋单位。男同志早前就此提出司法复核，房委会早前向法庭申请暂缓本案法律程序，以待另一宗同类案件的上诉结果。男同性恋者一方反对，高等法院法官在22号听了双方陈词之后驳回暂缓申请人吴汉林，答辩人是房委会。房委会一方早前通知法庭，因为另一宗的同类案件，已婚男同性恋者 Infinger Nick 就无法与海外已婚伴侣以家庭名义申请公屋，而提出司法复核当中，房委会亦被裁定败诉，而房委会已经就这一件案件提出上诉，案件排期会在2021年7月进行上诉。房委会认为两宗案件的讨论范围相近，房委会需要全党的证据或者会重叠，而 Infinger 一案的裁决或者会对本案构成重大影响，房委会因此向法庭申诉，要求暂缓进行本案法律程序，以待有关的案件上诉结果。但是法官听了双方陈词之后，就不认为两件案件会互相影响，因为 Infinger 一案涉及公共资源，因此本案仅牵涉申请人和她丈夫的居屋单位，两者并没有关联。法官继续指出，本案涉及申请人的基本权利或受侵犯，此等情况必须尽快改正。加上根据申请人一方指出，申请人已遭邻居以他们非法占用居屋单位为由而滋扰，因此不宜再暂缓驳回房委会一方申请。纽西兰国会大选落幕，总理阿德恩因为防疫有成，毫无怨念地连任成功。而执政的工党有7名 LGBTQ+ 代表，6党就有4人，都比上届选举多了2人。至于保守的国家党，现在有35名议员，没有一个是公开的同志。纽西兰人选出世界上同志议员占比最高的国会，超过了前榜首英国。在之前国会 大选结果出炉之后，120个议席当中，多达11名嘅彩虹议员，高于之前嘅7个人，占比率系9.16%。而英国下议院650名议员当中，有45人出柜，占比率系7%。工党嘅同志议员包括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2012年提案同志婚姻合法化嘅议员 Louisa Wall 等人。至于绿党，就有多达40%嘅议员系出自彩虹社区。工党胜算之后，宣布一系列友善同志嘅彩虹政策，包括改革领养程序，承诺将会同学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中性厕所同浴室，要求所有新建嘅学校设施不分性别。亚德恩亦都表示，将会追加400万嘅纽西兰币，用于彩虹社区嘅精神健康服务。2013年，纽西兰成为亚太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嘅国家，将同性亦都纳入婚姻之中，并于同年嘅8月正式实施。目前纽西兰嘅同性婚姻有关领养、移民、财产等权利同异性婚姻无疑。呢一节嘅 Gan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ana， OK，你哋两个系咩话？ 拓展， 拓展， 我哋有拓展嘅关系。系啦， 系有拓展嘅关系系嘛 ？OK， 系啦。 再一次唔该晒 Yvonne 啦，同我哋讲呢个玛雅文化啦、玛雅嘅历法啦，以及系呢一个宇宙历法啦。我觉得咧最可圈可点咧一样嘢咧，就系佢讲到话咧，其实每样嘢都系一个转念之间。 嗯， 系咯，所以大家而家就算见唔到出路啊，觉得面前都系一片黑暗嘅话咧，唔紧要啊。其实原来一个转念咧，就会睇到新世界。我哋每个人都系可以影响呢个大时代嘅。 佢话人与人之间咧，就好似一个海入边咁，即系你拱下我，拱下你咁样。 唔系咁讲嘅人哋，咩叫你拱下我，拱下你？而家喺地铁逼车咩？ 都似嘅。 你拱你，哇！如果佢系同人哋算嘅时候咧，你哋两个关系你拱下我，拱下你咧。 咁样， 互相有流动啦，有互动啦， 系啦， 系。 OK， 啊，讲翻 Gany News 先啊，咁讲翻啲轻松少少嘅，你知唔知咧？就系大姑妈咧 ，Elton John 咧， 系， 你知唔知原来佢而家咧突然间吓，即系多咗一个咧，系佢嘅点讲咧？即系以佢作为命名嘅芭比多。 吓， 系啊，就系芭比多嘅总公司咧，系特登为佢推出一个限量版嘅芭比多啊， 就叫做 Elton John 啊， 就唔系叫 Elton John 嘅，唔知叫咩名，咁但系系芭比咯，咁但系就着晒咧，佢就系1975年咧，就喺当年嘅 Dodger Stadium 咧，就系做咗一个好经典嘅音乐会嘅。咁啊，当其时咧，佢喺 Dodger Stadium 啦，你知嗰啲大型嘅球场啦，即系打呢一个美式足球系嘛？定系类似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咧，唔系好熟悉呢个美国嘅 sports 嘅。咁啊，总之佢系着晒咧 Dodger Stadium Dodgers 嘅 uniform 咧，就系喺度演唱嘅，坐喺个钢琴边咧，就好经典演唱会。大家上 YouTube 咧，你就可以睇翻噶啦。咁然后嗰个芭比多咧，就系根据当年45年前喺呢个音乐会里面嘅造型咧，就戴晒嗰副嘅眼镜啦，着嗰套嘅即系 Dodger Stadium 嘅 uniform 啦。咁然后就係咁样，即係个芭比多嘅造型就係咁囉。 哦，咁佢我睇返幅相呢，其实呢个芭比都係芭比嚟嘅，就唔係 Elton John drag 嘅。 係啦，肯定唔係啦。 肯定 Elton John 唔係咁嘅腰啦。 係身材都係好苗条下嘅。 唔但我就唔好明点解如果你帮 Elton John 做过即係芭比多，唔係应该係 Ken 多咩？ 我谂唔系咁多想做 drag queen 嘅， 唔系Barbie 个销路系咪好过 Ken 啊？ 咁当然啦， 系咯，同埋Barbie 咁多头发，同 Elton John 点可以相提并论噶？ 唔系佢睇落系戴咗嘅Elton John 嘅眼镜啦，咁同埋佢哋 signature 嘅即系 outfit 咁样啦，咁就我觉得啊都幾有趣嘅，即係你知近排芭比，即係芭比其實都以前都係興嗰啲公主衫啊、公主頭咁樣嘅，咁近幾年其實都多咗一啲即係唔同嘅選擇咁樣嘅。 係啦，咁同埋好多人都曾經係救病咧，就話芭比多咧長久而嚟咧就係令到一啲即係小朋友啦，尤其是係女仔啦，係對於咧即係女性嘅身材有一種咧即係不切實際啦嘅對自己嘅要求啊，即係冇可能你真係。其实是完全是不均等的嘛。 用回比例是不得的嘛。 当然啦。 变成一个真人的话。 你条腰瘦到这样的时候基本上你真的会折腹的啦。随时行出街当你在地铁拱下拱下的时候是不是随时断了。 断了。 条腰断了。 系啦，咁曾经系救病过嘅，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因为长久以嚟咧，即系 Barbie doll 都一直系白人女子嚟噶嘛， 系， 咁所以近年间咧，其实随住嗰个即系大众嘅思潮唔同咗之后咧，系多咗唔同嘅肤色嘅，有色族裔嘅 Barbie 已经出现咗噶啦。 我就记得 Barbie 曾经有一只宠物狗咯，嗰只宠物狗叫 Tana 咯。 系啊， 跟住之后我就唔中意 Barbie 啦。 Tana 其实喺外国系咪？男仔名嚟噶， 系男仔名嚟嘅， 唔系但系好笑嘅，即系譬如话咧， 时候系一个姓氏嚟嘅。 嗱，譬如香港我哋改开嗰啲名啦，但系其实好多咧，我哋为男仔名咧，其实喺外国其实系女仔名嚟嘅，即系譬如 Alex 咁先算啦。 嗯， 其实好多外国嘅女仔系叫自己做 Alex 嘅。 嗯，都系嘅，仲有啲咩 Chris 啦？ 系啊，都好多 Chris 系女仔嚟嘅。 系啊， 咁所以其实尤其是名字咧，即系譬如话我哋喺香港对于英文嘅名字咧，以为啊呢个就系男性化，嗰个就系女性化咧，你去到人哋外国嘅时候，你调翻转咯。咁所以其实原来名字都可以好流动噶。 系啊，其实性即名字咧，同埋衣着咧，都系冇一个性别嘅框架入边嘅。即好似我想讲下就系咧，即近排我见 Facebook 成日大家 share 咧，一位光头嘅男性咧，即都会大只下。但原來佢鍾情係著呢個即係短裙同埋高踭鞋去翻工嘅，咁咧佢就唔係一位即係跨性別人士啦，或者係有逆服嘅即係興趣啦，亦都唔係 drag queen 啦，佢只不過話我可以咯，即係我可以著裙同埋著高踭鞋翻工，佢就係一個美國人，就喺德國咧做呢個嘅工程工作嘅機械人工程嘅，咁佢亦都結咗婚啦，亦都有個女啦。咁佢就啲相咧就成日影住佢咧著住高踭鞋剪草啊，翻工啊。 嗱，我覺得男人著高踭鞋咧係 OK 嘅，你中意其實有乜所謂啫，係咪先？但係剪草咧，就其實嗰件事係好嗱，首先好危險啦，好不切實際啦。 喂，有时佢都会着一啲短裙啦，喺个车房度出现咁样嘅，即系要整车啦。因为佢话佢自己都好中意美女同埋即系跑车噶，咁但系只不过佢真系好中意着短裙咯，咁所以佢就即系可能佢成日都会着短裙去翻工啊，或者去呢个唔同嘅地方咯。咁而佢亦都会好，佢会啲人咧初就会话啊，咁你系咪同性恋啊？或者你係咪即係有逆服啊？佢話都唔係啊，我只不過中意咯，我只不過覺得著短裙 著裙舒服咯， 係啦，及我嘅性格咯，同埋佢同埋佢話好尊敬女性嘅，所以佢著喺呢個短裙高踭鞋咧就唔係賣弄性感嘅。即係佢唔會著嗰啲高叉魔女嘅裙嘅，即係好似我嗰啲咁樣啦，成日賣弄性感咁樣啦。咁佢永遠係到膝頭哥以上啫。 系啦， 一条即系一个 executive look 咁样嘅，佢话佢觉得呢个咧佢系最中意嘅，亦都可以表达到佢对女性嘅尊敬。 系，佢对脚都几靓啊，都算系 hot legs 嚟噶，我相信咧好多女士们咧都非常之羡慕嘅。 听闻佢一个礼拜系做三日 gym 嘅，唔知系咪着住短裙啊？ 喺机嘅世界嚟讲咧，三日一个礼拜咧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 太少啦， 太少啦。你一日其实要做两 part 嘅，上下昼咁样嘅，你明唔明啊？唔可以松懈嘅。OK， 大家放心啦。其实呢个世界真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嘅。我哋三个都系同性恋者，但你放心啦，我哋平时好少着短裙。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但我讲先啦，因为今个礼拜咧好劲嘅一单新闻咧，嗱，因为前一排咧疫情期间咧，我哋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冇翻嚟直播室度做节目噶啦，咁就用呢个视像软件啦。咁但系今次咧，既然呢单嘢咧就讲明系边个视像软件咧，我就讲埋啦。咁就系 Zoom。 嗯， 咁你都用咗 Zoom 好耐啦。 啊，系啊，公司都要开会，都有时用呢个软件。 我净觉得咧 ，Zoom 开会真系好辛苦噶，即系比起真实嘅会议咧，你净觉得咧，哇，开完之后咧，好似打完一场仗咁样。 同埋即系眼会花晒咯，突然间，因为望个 mon 咧望得太耐啦，已经。 O K， 嗱，今个礼拜咧就其实咧，美国有一位咧就其实佢系 CNN 嘅研究员，同时亦都系即系美国一份嘅报纸就叫做呢个 New Yorker 嘅记者，一个 journalist 嚟嘅。 咁最近咧，佢就开个视像会议。咁就其實係包括咧，唔係淨係自己公司啲人，係包括即係同行好多媒體嘅人喺度嘅。OK， 咁而呢個視像會議係做咩嘅咧？咁就係其實原來好似個 workshop 咁，就係、是、模擬呢一個美國嘅總統大選。 哦， 咁而呢一位仁兄咧，其实佢真系扮演咧喺个 court 里面其中一个咧，即系冇咩做啊，冇咩角色分配俾你嗰啲咧，即系游手好闲啊。总之你坐喺度啦，咁、我真系觉得好闷嘅。如果你成个几两个钟头嘅 Zoom 会议咧，但系佢居然俾人发现咧，喺嗰个中间嘅过程之中咧，佢系无啦啦咧怒吓不得止啦，然后开心起上嚟咯， 有所动作， 有所动作咯。咁点解咧？原来真系佢以为自己熄咗个 camera。 哦， 因为熄咗个 camera， 咁但系佢继续即系俾人觉得佢依然有个人喺度，因为有阵时我哋即系开 Zoom meeting 咧都可以即系冇个 cam 噶嘛，净有幅相啊，又即系黑咗咁都得嘅，咁佢就以为自己熄咗个 camera， 咁然后就开始开心起上嚟咯。 哦， 咁然后嗰阵时大件事到咧，跟住就即系 CNN 又即系停咗佢份工啦，然后跟住就New Yorker 嘅总编又即系出嚟去讲佢嘅不是啦，咁样即系之类啦，哇，净系而家成为咗成个行头里面嘅笑柄啊！ 嗯， 所以我问下大家，我明嗱，开 Zoom 会议咧，有阵时真系好闷嘅。 嗯 ，OK， 咁有阵时你偷下懒啊，即系无啦啦，见都见唔到我啦，熄咗个 cam 走去煮个即食面咧，都 OK 啊，但你唔会去到地步，同埋唔会饥渴到地步，即刻要走去自足噶系嘛？你仲开紧会噶喎，嗰边商，其实你唔使答我，我知道唔会。 即系唔系，同埋我又觉得佢应该系识埋个声音啦，因为始终你做呢啲嘢啊，或者自己即系情不自禁都可能会发出声音噶嘛。 系。 咁所以佢以为自己识埋麦添咯，可能。 O K， 咁但系我谂佢真系冇乜嘢做，或者佢真系太闷， 要打发时间。 系， 打发时间就开始打起上嚟啦。 系啦。 其实都好小心嘅，即系其实有时我自己都好怕咧，即系个 Zoom 入边咧有啲嘢穿崩，而我又唔记得咗，即系例如公司后边可能有啲即系。我屋企公司咧好多唔同嘅雜誌嘅，咩雜誌都有嘅。有時我又要開即係一啲即係公司嘅會議，嚴肅嘅會議啦，同啲客咧，我好怕人哋其實見到我後邊，例如同性戀嘅， 你可以有 virtual background 嘅，你聲， 你仲驚人哋見到你有關同性戀蛛絲馬跡嘅嘢？佢望住你個樣都已經知啦，咁所以你應該永遠都唔好開個 cam 啦，係嘛？ 擔心呢啲嘅，我好多古靈精怪嘢咁樣嘅。 唔係有時都係嘅，都有陣時驚自己嘅 background 咧，因為通常我 background 咧就係一個大櫃嚟嘅，咁有陣時我都諗下到底會唔會擺咗啲乜嘢？因为你知道咧，有阵时啲人好心水清噶嘛，佢真可以放大咗，然后睇到你摆咗一啲，即系可能系好私秘嘅嘢啦。即系有阵时我谂你要 check 自己嘅 background 咯。 因为我嘅 background 通常有好多书喺度噶，其实有人真系话过，你有呢本书啊咁样噶。咁、所以其实我又会望一望，会唔会有啲唔出得街嘅嘢啊？或者平时咧？我唔用呢、這個即係視像會議嘅時候咧，或者嗰啲嘅時候咧，我就會貼住嗰個鏡頭。 啊，都會。 而家唔使貼嘅，而家你可以買一啲 cam 咧，佢自然有個 好似個 shut 咁樣， 有個 shut 係好似 shutter 咁，你可以刪咗佢嘅，你唔用嘅時候。 但係我嗰個冇嘛。 所以你就永遠都係黏膠紙啊嘛！ 我黏 post 再加膠紙，因為個 post 成日無啦啦飄咗落嚟嘅。 我就黏嗰啲咧靚靚嗰啲嘅好似膠紙嘅物體咯。 其實有兩個方法就係反轉佢嘅，明唔明啊？唔使搞咁多嘢嘅，你黏咁多嘢會花佢個鏡頭。你知唔知一樣嘢叫反轉佢 嘅？咁有時快手啲嘛，因為我用開唔係有時我以前係用一個嗰啲叫做叫咩啊？即系万用胶啊 ，Blu-Tack 系啦， 你用 Blu-Tack 添啊， 跟住咧黐晒啲黏嘅嘢咧，跟住我又要黐翻落去咧，即系清洁佢咁样啦。 系， 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即系小心啲啦。咁其实即系用完嘅时候，佢要熄咗佢咯，或者系话斋攞个盖冚住佢。 唔系，美国队长已经话俾大家知道啦。系嘛，即系要好小心噶。你而家今时今日用社交媒体啦，我就记得有一次咧，我系唔知点样，即系 screen cap 咗一样嘢咧，当 post 咁 post 上网啦。其实冇乜嘢噶嗰样嘢。咁但系 screen cap 嘅时候咧，因为见到我个 browser， 咁于是乎咧就有人问你嗰个 folder 系咩嚟噶？ 哎呀，我都真係成日影啲自己個電腦啲相咧 share 俾啲客睇，然後我係好小心咁咧，我要即係 delete 曬我上面一個個唔同嘅 tab 嘅。嗰啲 bookmarks 啊， 係因為我有好多 tab， 可能隔離睇緊係有人攞跑啊，或者係有啲咩新聞啊，或者係啲乜嘢咁。 咁你而家都爆曬出嚟咯，你改名同埋即係遮住佢有咩用啫？你而家都講曬出嚟啦，對住個麥。 唔係，下次 我原來你就有個 folder 睇攞跑嗰啲咁嘅 video 嘅。 即系可能啱啱睇紧啲唔同嘅新闻， 你都几得闲嘅，你真系 即系唔同嘅新闻啫，咁样啦。喺轮到我讲啦，唔系头先你哋讲开呢、這个芭比啦，咁你都讲完佢呢、這个即系完全系即系唔系正常人嘅身材啦， 系 咁令到即系世界好多即系小朋友成长嘅时候，亦对于人体 啊， 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概念啊，咁。丹麥咧就有一個兒童節目喺九月咧就播出一個性教育嘅單元節目，就係、是、主辦單位咧就邀請咗幾個唔同年齡層啊、膚色嘅全裸嘅男女咧去到節目入邊啊，而係就喺你啲小朋友面前咧除曬啲衫，就問佢你對於呢、這個即係身體有啲咩睇法咯？咁其實即係初初佢哋都會好尷尬啦，咁但係後來佢哋亦都即係。可能拋咗枷鎖啦，即係話啊，其實你自己對自己嘅私處滿唔滿意㗎？即係問啲咁嘅問題喎。咁其實即係嗰班人我望過， 我好中意呢條問題。以後可唔可以喺所有嘅訪問裡面咧，都係問同一條嘅問題？你對於自己嘅私處滿唔滿意咧？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咁當然啦，咁即係妖姐嗰啲幾位 model 嘅。都話啊，其實我滿意嘅，咁我都冇乜特別即係要求咁樣嘅。咁其實節目其實就係想帶出其實其實成年人咧，你成長嘅時候咧，啊，其實都會成長到唔同嘅即係形狀嘅或者係身材嘅。咁呢啲人其實佢都會滿意自己的身材或者滿意自己嘅即係膚色咁樣嘅。咁從中咧就俾呢班小朋友去即係學習，你對自己身體咧就更有自信啦，亦都唔會話即係睇上網睇完咁多呢啲咁嘅，即係可能係哇大隻佬啊或者好靚嘅女性就會想去即係想去努力追求嗰種身材咯。 唔係，我覺得係嘅，即係而家大家覺得聽嘅時候會覺得好不可思議啦，係咪先？咁但係當然我聽嘅時候我就覺得，如果我哋細細個啲咁嘅性教育正 就好啦。 但係其實你要咁樣諗咯，即係因為譬如話，如果小朋友細個已經對於即係成年嘅身體唔同類型嘅即係身體都有一定嘅認識同埋概念嘅話咧，你回想一下我哋喺青春期。当我哋 feel 到自己身体有变化嘅时候，其实系好惶恐噶嘛， 啊、 你记唔记得？系好惊噶嘛，然后跟住又唔敢问屋企人，觉得嗰样嘢好丑。 系、啊， 其实嗰阵时系好无助噶嘛，所以其实我真系觉得细细个小朋友就要让佢哋灌输一样嘢，就系话其实身体嘅变化同埋唔同人嘅身体咧，都有自己独特嘅地方嘅。 同埋佢哋咁樣走出嚟咧，係即係唔怕醜噶嘛。咁其實令到嗰啲小朋友其實都覺得，哦，我哋唔需要對於身體即係裸露嘅身體係或者覺得羞愧啊，或者係覺得唔見得人咁樣嘅。咁佢哋都問佢好多關於即係成長嘅問題，例如啊，你幾時會啊嗰度有毛毛喎？幾時幾多歲有㗎？咁即都問呢啲咁貼身嘅問題，其實佢哋一日都可以即係解答到佢咯。 係啦，咁即係其實係要喺我哋嘅性文化裏面咧，即係將嗰隻 shame 羞恥。咧拎就係好嘅，咁但係有兩個 case 咧，我就好少覺得，你有冇問過當事人？ 我覺得當事人知嘅， 唔係啊，因為咧呢個 case 係咩咧？有一位咧荷里活嘅影星，應該大家都好熟噶啦，就係 Matthew McConaughey 啦 ，OK， 咁佢最近出了一本自傳，咁就叫 Green Lights 嘅，咁裏面咧佢又大爆好多自己啲自己私人嘅嘢啦，唔單止，佢爆埋自己父母嘅嘢，係爆咩咧？佢就话，因为佢爹哋已经离世噶啦，咁佢话你知唔知我爹哋点死嘅？我爹哋啊，其实佢死嘅方法啊，系佢一直以嚟咧都希望系自己离开呢个世界咧嘅方法，佢真系如愿以偿啊！佢系马上疯， 哦， 就系佢同妈咪做紧爱嘅时候，喺高潮嘅时候，因为心脏病发咧，而就咁就走咗。咁我都 OK， 因为佢爹哋成日生前都讲就话，若果我真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咧，最佳嘅方法咧就系做紧爱嘅时候，就系同你妈咪做紧爱嘅时候咧，就咁走咧，我就觉得真系最 perfect 噶啦。结果又真系如愿以偿啦。OK， 但系我觉得佢有冇问过佢老豆，然后将呢件事写喺本书度咧？你可唔可以？ 系问唔到， 首先问唔到啦。我谂佢生前都冇问过啦。 咁问妈咪都得噶嘛？ 系啦，唔系嗱，咁首先佢妈咪仲健在噶嘛，你问下妈咪先啦。 系咯系咯， 想唔想你咁样爆啊，衰仔，系嘛？ 你問下人啦、啊。我雖然覺得嗰樣嘢其實嚇諗諗下，又真係係你走到人生終站裏面咧，最佳嘅一種方法嚟 嘅 喎，真係同你心愛 嘅 人，同你心愛嘅人， 係噶。 同埋走嗰刻斷氣嗰刻，就喺高潮之後，係 啊， 係咪好 perfect？ 跟住諗下諗下。 是 但是真的嚇死你身边那个啫。 咁是嗱呢样嘢是真的我冇想到的。即是你身边那个呢就真的嗰刻真的很惶恐无助的。 同埋可能之后就会有阴影啦。 是啦。 是啦。 但是总之我都觉得呢个是死仔包咯。 不过我都觉得嗰样嘢即是无论你的爸爸妈妈怎样离世诸如此类其实是不是不应该拿呢样嘢来消费呢 唔系咁，我谂佢系好开心，就觉得哎呀，我爹哋咧真系咧走到系啦，如愿以偿啊！佢人生最高峰嘅一刻离去啊，系真系其实一个笑丧啊咁样咯。 嗯， 咪同我今日我去咗即系两次一个活动啦，因为爱才。願意放手咯，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佢走得開心嘅話咧，我哋都應該即係放手啦，俾佢走啦咁樣。 好圓啊！今晚啲嘢，所講嘅所有嘢都好圓。 我哋選擇用呢一首歌嚟到走啊。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You're my only hope. And it's too divine.Too deep to understand, but if we don't do it, tell me who will. Oh, always say these words that don't mean too much. I wonder where is the love? It's curious, the fear still holding us down. One day, will we look up? OK， 今晚自己人臨走前咧送嚟 Gay Icon， Gay Icon 終於回歸啦！喺呢個2020年嘅年尾，就係 Mariah Carey 全新作品叫做 Save the Day， 係啦， 好啦，下個星期再見咯噃， 係， 拜拜， 拜拜。